芒果 TV、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光和积木制作，晋江文学城 Priest 原著，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第65集。 李云如遭重击，一时萎顿在地，半晌站不起来。严正明伸手捞住他，将他扶到一边，脸色比李云还要难看几分，而后一言不发地站了起来，提剑便要往外走去。韩渊大惊失色：“ 大师兄，你干什么？”“ 不要跟着。” 严正明面沉似水，脚步不停。韩渊长这么大就没担过事，看看李云，又看看水坑，先是完全不知所措，脑子里空白一片的在原地待了片刻，然后他深吸一口气，拔腿追了出去。周韩正颇为欣赏地看着严征明：“ 几年不见，严掌门如脱胎换骨一般，真是令故人欣慰啊。” 严征明忽然之间理解了程前二话不说拔剑相向的心情，他从未这样憎恶过一个人，仇恨的滋味让人心惊肉跳，却也仿佛能给人打一剂强心针，成就无尽力量之源。海岛上晴空万里，少年掌门满心杀意，师弟们和小师妹在身后，他这一战无论如何也难以避免。严征明不想废话，干脆直接拔剑冲了上去。周韩正却并没有接招，反而是跟着他的两个蒙面人一左一右的御剑而起，截住了严征明的去路。周韩正悠然在一边看着，还感慨道：“ 扶摇当年九层山峦直入云霄，大能频出，跺一跺脚真是天地都要震动几分，何等的威风，竟不想也会有流落山野的一天，人世际遇真是难以琢磨。” 严征明一剑破开两个蒙面人手印封堵，整个人已经化成一道光，直冲着周韩正而来。剑锋将周韩正的长袍吹得猎猎作响，周韩正却十分轻慢，连扇子都没打开，那三丝扇尾部叮一声轻响，随着一道雷光含着火苗打了出去，不偏不倚将严征明的剑撞出了一个豁齿。 若是在以前，以严掌门的修为，只怕连内堂弟子都进不去。你将掌门印挂在脖子上，不嫌压得慌吗？不如我来帮你分担一二。 他突然五指成掌，掌心竟仿佛有乌云旋风卷过，漆黑一片，居高临下的向严征明胸口抓了过去。严征明侧身闪开，横剑便砍，然而却觉手腕巨震，那周韩正的爪子裹挟着金刚之气，挨了一剑不但没有掉半片指甲，反而长大了数倍之多，自严征明头顶遮天蔽日地压了下来。就在这时，严征明听见韩渊的声音喝道：“ 来呀、啊，你爷赏你个大嘴巴！” 严征明心里狂跳了几下，低头一看，只见被他留在小山后的韩渊、李云等人竟都出来了，两个蒙面人直奔他们而去。很快与勉力支撑的李云和完全是半吊子的韩渊缠斗在一起，一时间险象频出。仅仅是片刻的分心，周韩正那遮天的巨手就已经到了近前，严征明避无可避，只好拼着受伤逆着风一剑施以愿违豁出去了，打算和周韩正的手同归于尽。不过他肯拼，周韩正却惜命得很，迫不得已撤掌一退。周韩正心道：“ 奇了，感情兔子急了也咬人。” 谁知就在他这一退间，一道寒霜一样的剑光陡然从身后袭来，周韩正心里一凛，三丝扇终于刷一下打开，一道雷火柱反手扇了出去，雷柱落入海中，怒涛几乎爆出一条水龙，落下来的水珠在荒岛上酿成了一场咸雨。 周涵正谨慎地后退两尺，看见身后来人，目光当即一缩，竟是程潜。程潜落到岛礁上时，形象就已经像个泡发了的叫花子，再被温雅真人用几道分神调教过一番，一身衣服简直就成了个狗啃的破布，再落魄也没有了。可严征明乍一见他这鬼样子，盘踞在胸口的杀意却顿时散了个一干二净。严掌门眼下可算是知道自己有多大出息了，看见程潜，他眼泪都差点掉下来，张了张嘴，却一时说不出话来。程潜目光扫过他一脸失态的熊样，却突然有种一直被人挂心盼着的感觉，明知场合不对，还是忍不住微微弯了弯眼睛。人一生所求，不也就是披星戴月、风霜满身的回家时，有人怒气冲冲地从里面拉开门，吼上一句，又死到哪儿去了吗？周涵正先前没看见程潜，但没往心里去。在他的眼里，这群夹缝里求生存的半大孩子们，除了身后门派，实在没什么让他往心里去的价值。没想到此时竟差点在阴沟里翻船。当年讲经堂上，周涵正就一眼看上了程潜的眼神。如今这少年长大了几岁，外在收敛了不少，内里却一点没变，跟他手上那把凝着寒霜的剑意外般配。不过周涵正欣赏归欣赏，却也并不怎么将程潜的微末修为放在眼里。他微微一笑道， 怎么，小道友也想与我切磋切磋？ 周前辈误会了，我没有那个意思。 程潜先是彬彬有礼地提着双刃对他点了个头，下一刻他猝不及防地催动了温雅真人给他的聚灵玉。周涵正感觉到整个人一重的时候，已经暗道不好，接着他发现自己的真元仿佛结了一层冰，周转极其凝滞，整个人的境界至少被压下了六成。周涵正心里大骇， 这是什么见鬼的功法？ 程潜却丝毫不给他反应时间，双刃携着海潮之力给了周涵正当头一剑。那姓周的十分不体面的接连退后三丈，由于修为骤然被压制，那金刚不坏式的护体真元已经荡然无存。双刃的剑气不客气地将他前襟撕开，登时露了皮肉出来。 晚辈可不是来切磋的。 程潜温声地说完他下半句， 是来灭口的。 这变故让所有人都惊呆了，被蒙面人丢下的寒渊呛咳几声，伸长了脖子张望，嘴里喃喃道， 那是小师兄，他这是被什么东西附身了吗？ 水坑张大了嘴，不小心被溅了一口海水，忙往外吐。 不是小前辈厉害了，是周涵正。 李云飞快地反应过来， 你看他刚才突然连站都站不稳，护体真元都不见了。 这小子失踪这段时间，又遇见什么不三不四的人，学了些什么旁门左道？ 严征明一边忧虑地想，一边又毫不掉链子地将企图上去增援他们主子的蒙面人截在半途。只见荒岛上水汽被海潮剑法所击，细碎地涌动在空中，随即又被冻成白霜。周涵正悚然， 等等，那是凶剑双刃，为什么他会在你手里？ 程潜才不搭理他，挥手间细霜成了一个漩涡，底部锐利如冰锥，直抵周涵正眉心。 嗨！ 周涵正万万没料到，他小小年纪下这样的杀手，居然连一点犹豫都没有，怒喝一声，三丝扇被海风吹得颤似筛糠，扇边的雷火之力却明显被漫天冰霜压制。他猛一挥扇子，一口气险些难以为继，才刚召唤出一道含着雷鸣的罡风，将逼到面前的冰锥冲开，下一刻那些冰碴竟仿佛潮水一样去而复返，转眼就重新汇聚，竟有越打越强之势。周涵正连连后退， 一边无头苍蝇似的用真元冲击身上莫名其妙的禁制，一边狠狠地盯着程潜。 小鬼，劝你凡事不要做绝，否则必然后悔。 程潜听了简直想笑。 你横行霸道的时候怎么不拿这句话自勉一下？ 他手捏御剑诀，双刃剑离弦之箭似的追向周寒正，卷起的水汽真真假假虚虚实实，声势惊得一边众人都是目瞪口呆。周寒正硬着头皮顶上，惊雷与凝霜当空碰撞，轰一声撞出了地动山摇之势。此刻程潜的真元比被巨灵玉压抑的周寒正充足，又刚刚顿悟海潮剑要诀，他连喘息的余地也不给对方留。周寒正连挡三击，当场闷出一口老血来。程潜这杀人灭口果然没有一点水分，尽管接连三剑险些将他的真元抽空，他也毫不在意，仗着自己有巨灵玉，再次强提一口气，纵身跃起，伸手抓回双刃，将数年压抑与仇恨全都按在了这一剑里，眼看要将周寒正毙于剑下。周寒正的瞳孔几乎缩成了一个针尖，他情急之下将三丝扇脱手丢了出去，同时咬牙掐起一串极其复杂的手诀。方才晴空万里的天色骤然阴沉下来，浓云滚滚如烟奔腾而来，周寒正拼着宝扇不要，堪堪阻了程潜片刻。只听一声裂帛之音，那风雷涌动的扇子难挡上古凶剑之威，当场被双刃撕成了两半，破破烂烂地落在了地上。那周寒正无论如何也冲不破周身禁制，狗急跳墙，竟以自己血肉之躯为引，引来了九天神雷。 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